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4章大脑封闭术第91集。 克里切原来躲在阁楼上，小天狼星说在那儿找到了他，他满身灰尘，无疑又在翻寻布莱克家的其他古董，想藏到他的锅炉间里。虽然小天狼星听了这个说法放下心来，哈利却有些不安。克里切出来后情绪似乎有所好转，他那怨恨的嘀咕减少了，也比平常听话了。但有一两次，哈利发现这个小精灵在贪婪地盯着他，一见哈利发觉就赶忙移开目光。哈利没有向小天狼星提起这些隐隐的怀疑。圣诞节过完了，小天狼星的快乐在迅速消散。随着众人返回霍格沃茨之日的临近，他越来越容易陷入维斯莱夫人称之为间歇性忧郁症的状态，沉默寡言，脾气暴躁，经常躲到巴克比克的房间里一待就是几小时。他的忧郁在整所房子里蔓延，像毒气一样从门底下泄出来，所有的人都被感染了。哈利不想留下小天狼星一个人跟克里切作伴，事实上他生平第一次不再盼望返回霍格沃茨，返校意味着回到乌姆里奇的专制之下，他一定在他们离校期间又强行通过了十来条法令。再说他现在被禁飞了，也没有魁地奇球赛可盼，考试临近，作业量很可能又要增加，邓布利多还是那么遥远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有 DA， 哈利觉得他可能会去求小天狼星想办法让他离开霍格沃茨，留在格里莫广场。假期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让哈利真正害怕返校了。 哈利，亲爱的。 维斯莱夫人把头伸进他和罗恩的卧室，他们俩在下巫师棋，赫敏、金妮和克鲁克山在旁边观看。 你到厨房来一下好吗？斯内普教授有话跟你说。 哈利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他的车在和罗恩的一个卒子激烈搏斗，他正兴奋地给他加油鼓劲儿呢。 压扁他，压扁他，他不过是个小卒子，你这个笨蛋。对不起，维斯莱夫人，你说什么？ 斯内普教授在厨房里，他想和你谈谈。 哈利惊恐地张大了嘴巴，他望望罗恩、赫敏和金妮，他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赫敏好不容易才把克鲁克山管住了一刻钟，此时黄猫欢喜地跳到棋盘上，棋子尖叫着四散奔逃。 斯内普？ 哈利茫然地问。 斯内普教授，亲爱的。 维斯莱夫人责备地说。 快来吧，他说他待不了多久。 他找你干嘛？ 维斯莱夫人走了，罗恩忐忑地问。 你没干什么吧？没有。 哈利愤慨地说，一边拼命回想自己有什么过错会让斯内普追到格里莫广场来。莫非他上次作业得了一个 T？ 一两分钟后，他推开了厨房的门，看到小天狼星和斯内普坐在长桌前，气呼呼地瞪着相反的方向，沉默中充满了对彼此的厌恶。小天狼星面前有一封打开的信。哈利出声报告他的存在。斯内普回过头来，一张脸镶在油油的黑发帘中。 坐下，波特。 我说。 小天狼星往后一靠，翘起椅子，对着天花板大声说。 我希望你不要在这发号施令，斯内普。这是我的家。 斯内普苍白的脸上涌起一阵难看的红潮。哈利在小天狼星身边坐了下来，望着桌子对面的斯内普。 我本该和你一个人谈，波特。 斯内普嘴角浮现出惯常的冷笑。 但布莱克， 我是他的教父。 小天狼星嗓门更大了。 我是奉邓布利多之命来的。 斯内普说，声音则越来越微弱而尖刻。 不过请留下，布莱克。我知道你喜欢有参与感。 这话什么意思？ 小天狼星问，重重地把椅腿落回了地面。 意思是我想你一定挺心烦的。 不能为凤凰社做任何有用的事。 斯内普故意强调有用一词，这一下轮到小天狼星涨红了脸。斯内普嘴角带着胜利的笑容转向哈利， 校长让我来通知你，波特，他希望你这一学期学习大脑封闭术。 学习什么？ 哈利愣愣地问。斯内普的冷笑更明显了。 大脑封闭术，波特，防止头脑受到外来入侵，是魔法中冷僻的一门，但非常有用。 哈利的心脏剧烈地跳了起来。防止外来入侵，可他没有被附身啊，大家都这么说。 为什么我要学大这玩意儿？ 他脱口而出。 因为校长认为有必要。 斯内普和缓地说。 你一周接受一次单独辅导，但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多洛雷斯·乌姆里奇，明白吗？ 明白， 哈利说。 谁来教我？ 斯内普扬了扬眉毛。 本人， 他说。哈利感到他的五脏六腑在融化，由斯内普单独辅导，他到底做了什么要受到这种惩罚？他急忙求助地看着小天狼星。 为什么邓布利多不能教他？ 小天狼星咄咄逼人地问。 为什么是你？ 我想是因为校长有权把不愉快的差事下放吧。 斯内普圆滑地说。 "我向你保证，这不是我要来的。" 他站起身来。 我星期一晚上6点在我办公室等你，波特。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是魔药课补习。见过你在我课上表现的人都不会否认有这个必要。 他转身离开。黑色的旅行斗篷卷起了一股风。 等一等， 小天狼星说着坐直了身子。斯内普回身看着他冷笑。 我很忙，布莱克，不像你。我没有无限的空闲。 那我直话直说吧。 小天狼星站了起来，他比斯内普高得多。哈利注意到斯内普的手在斗篷口袋里攥紧了，猜想他一定是握住了魔杖柄。 如果我听到你借教哈利大脑封闭术来整他，我会找你算账的。多么动人呢、啊、 斯内普冷笑道。 但你一定发现波特很像他父亲吧？ 不错， 小天狼星自豪地说。 那你该知道，他骄傲自大，批评对他就像耳旁风。 斯内普圆滑地说。小天狼星一把推开椅子，绕过桌子，大步朝斯内普走去，一边抽出了魔杖。斯内普也亮出了魔杖，两人摆开架势。小天狼星脸色铁青，斯内普在算计，目光在小天狼星的脸和杖尖之间扫来扫去。 小天狼星， 哈利叫道，但他好像没听见。 我警告过你，鼻涕精。 小天狼星的脸离斯内普的脸不到一尺。 邓布利多或许认为你改造好了，可我不这么想。 哦，那你为什么不对他说呢？ 斯内普低声说。 是不是担心他不会把在老妈家躲6个月的人的话当回事？告诉我，卢修斯·马尔夫近来怎么样？我想他一定很高兴，他的哈巴狗在霍格沃茨任教吧。提到狗， 斯内普轻轻地说：“ 你知道吗？你上次冒险外出时，卢修斯·马尔夫认出了你，很聪明啊，布莱克。”在安全的站台上被人看到，让你有铁打的理由以后不用出动了，是不是？ 小天狼星举起了魔杖。 不要！ 哈利叫了起来，从桌上翻过去挡在他们中间。 小天狼星，别！ 你在说我是懦夫吗？ 小天狼星咆哮道，想把哈利推开，但哈利坚决不动。 我想是吧。 斯内普说。 哈利，让开！ 小天狼星大吼一声，没拿魔杖的手一掌把他推到旁边。厨房门开了，维斯莱全家和赫敏一拥而入，个个兴高采烈。维斯莱先生骄傲地走在中间，穿着条纹布的睡衣，外罩一件防水雨衣。 治好了！ 他兴冲冲地向厨房里的人宣布。 完全好了！ 他们全都僵立在门口，瞪着眼前这定格的一幕。小天狼星和斯内普都扭头望着门口，魔杖直指对方的面门。哈利张着手臂站在两人中间，想把他们推开。 梅林的胡子呀！ 维斯莱先生的笑容消失了。 这是怎么一回事？ 小天狼星和斯内普都垂下了魔杖。哈利左右看看，两人脸上都带着极度的轻蔑，但突然进来这么多的目击者，似乎使他们恢复了理智。斯内普把魔杖插进口袋，大步走出厨房，没有理睬维斯莱一家人。走到门口，他又回过头来。 星期一晚上六点，波特。 他扬长而去，小天狼星瞪着他的背影，魔杖垂在一旁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维斯莱先生又问。 没什么亚瑟。 小天狼星喘着粗气，像刚跑完长跑。 只是两个老同学，叙叙旧。 他好像用了极大努力似的微笑道。 你治好了？哦，真好。 可不是嘛。 维斯莱夫人把丈夫领到一把椅子跟前。 斯梅随克治疗师终于找到了那条蛇尖牙里毒素的解药，亚瑟也从捣鼓麻瓜医术中吸取了教训，是不是亲爱的？ 他带着威胁问。 是的，莫莉，亲爱的。 维斯莱先生温顺地说。